魂之气。所以呢，像我们在从前在出版社的时候啊，看到有一个那种画漫画的人，觉得他这幅画画得特别传神，那出版社人就会说这个人有入魂哦，就是他的这个画的时候有把能量灌注进去啊。甚至像是潍坊广场地下室有一家拉面店叫做魂面啊，叫做然后写一个日本的招牌叫做一面入魂啊，就是他的面里面有灌注他的这个魂的力量在里面。那这个听起来其实都有一点，听起来是有点虚玄，但是这样的一整套的象征物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我们人体呢，放出身体外面，要做出一些什么具象化一些什么，就是我们做事丢出这个力气，对不对？我们会得到工作的成果，比如说你的公司会因此被你会做出一个商品啊来卖钱，对不对？然后你会得到钞票，是不是这样子？这一整个过程，它在里面所流动的能量呢，就是你的魂。那这样一个能量怎么样会遭到破坏呢？那方法很多哦。愤怒这个情志呢，只是它的一个象征性的指标而已。比如说我前一阵子一直在跟朋友在算一个东西，我说我们现在地球啊，文明已经进步到这个程度了，而我们台湾呢，好歹也是第二世界国家了，那到底我们现在如果在台湾工作啊，要月入3万到4万，而你又是一个学有专长的人，你一天到底要工作几个小时称之为正常？我大概算来算去都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有专长的人，要月入3万4万的话，大概是一天工作2个小时是很刚好的。如果工作超过2个小时呢，那你的魂就会受伤了。这话你们可能听起来是笑话啊，因为也有很多人是学无专长的啊。学无专长的人就是大概没有什么事情是他做而别人不能做的，那就在 Seven 打打工啊，对不对？就是在大卖场啊，就是搬搬东西，就是那种不，其实你真正搬东西有能力搬得动别人搬不动的东西的话，那你当搬家工人也赚很多，对不对？就是学有专长的人其实差不多都是时薪800块到1000块的，那学无专长的人呢，大概就时薪100块左右啊。那学无专长那是太逊了啊，所以就先不提。但是一般学有专长的人，如果呢我们一天工作8个小时而只收入月入4万的话，那这个事情就很伤肝了。如果你的公司是你这样子努力啊，然后结局是也没有什么太可恶的上司在偷偷把这个钱吃掉或怎么样都没有，那就意味着可能你的公司是一个营运系统或者是管理结构非常有问题的公司，乃至于你这个部门做的事情会被那个部门扯后腿，这个人做的事情会被那个人扯后腿，或者是老板叫你一下做这个一下做那个，什么事情做到一半放掉之后来要重新开始被老板扯后腿，就是种种的这种所谓的结构上面的磨耗，使得你发出去的能量本来2个小时就应该有800块以上的利润啊，结果你竟然弄到8个小时才得到800块的薪水，那这个磨耗伤不伤肝啊？当然伤肝了。所以就像这个，像这种工作上面的问题，像我觉得我的朋友啊，他大概在公司就是他是比如说设计电脑程式的吧，那他是那种裁员好几次都裁不到他的那种人，那就意味着他是学有专长嘛，他的工作比较不能被他人所取代。那他早上10点进公司，下午5点离开公司，他的薪水差不多是台币25万到30万之间，在美国上班。那我觉得这听起来蛮公道的。如果你就是在现，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文明啊，我们现在的科技文明已经到了很多基本的生产是用机器就可以做了嘛，所以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 漫长的劳力。那你说现在这种渔翁养鱼，对不对？那池塘也是机器挖的，那养鱼的人说不定坐在池塘边洗强力胶就可以了，那什么鱼都帮机器帮你养好，你只要打电话叫人家载走就好了。就是其实很多这种基本的生产，种稻子啊，种菜啊，都有机器代劳嘛。所以人类的社会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了。那当然我们做的任何事情其实都是用少少力气就可以活下去，这才是一个正常。那可是因为这个进步是在最近50年之间发生的嘛，可能大家都还习惯不过来，所以就习惯于那种花很多劳力然后拿一点点钱，然后觉得说这样也不错啊。其实这样子是以现在的地球文明来讲就蛮伤肝的，因为你付出去的劳力有被浪费掉，这个付出去的能量遭到的浪费其实是对这个魂是非常不好的啊，这是一点。那甚至我再换一个话题来讲，比如说同学中有没有同学啊是当过这个中小学教职人员的，有没有？可能有啊。你有没有发现当中小学教职人员是一件非常伤肝的活动？有没有啊？有同学点头，昨天有同学点头，是这样子。因为呢，中小学教职人员他们比如说用那个课本来教，对不对？就是学生这样子被你这样子，就是你好像在努力的磨学生也在很努力的磨你。然后呢，从小学6年级教到国中3年级了，他那个英文还是这样的，不上不下，很烂很烂的样子。那你教英文的这些时间你没有教出一个很好的成果，其实这也是一种磨耗，对不对？因为我自己在教日文嘛，那同学中有我的朋友在教英文，那其实这几年我们都开始在换一种教法，就是比如说我教日文到现在的话，我的日文课就带同学唱卡拉 OK 啊，就唱很多很感人歌词写很好的日文歌，那会唱了之后就顺便就背下来了嘛，那文法因为他喜欢这首歌的话，文法讲一讲他也一讲就一听就记得嘛，所以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让学生记得很多日文的文法跟单字。那同学也有人这样子教英文，结果发现说要把现在的小六的学生啊教到现在的国三的水平，只是帮人家补习而已啊，好像几个月以内就可以完成了。那个小六到国三那个漫长的4年到底学校在干什么，是怎么过的？而且过得很痛苦，因为学的没有成就感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这个过程本来是在4个月里面可以完成，你把它弄成4年，那你教这种学，你当这种系统下的老师，你的生命不是很没有效率吗？磨耗很多哦，我是这样想。就当我自己出来当教书的人以后，常常会发现说，嘿，用这个方法教可以让同学更快了解一件事情，更快学会。那从前在过去的时间里面，好像看到学校老师教的时候，好像就觉得传统的教育系统里面那种照着课本教的教法，好像效率上面很有问题哦。所以，如果我们消极的说，这个工作付出的能量跟创造出来的成果不成正比的时候，那个中间从你付出的能量如果有10，然后你做出来的成果只有4的话，那个少掉的6就是伤你的肝的60%啊，这样子。那相对来讲，如果我们要养肝的话呢，就是你付出的能量如果是1，而你创造出来的成果有10的话，那这样就很养肝了。而这样子我们一般人常常说什么肝气要舒畅不能郁结，对不对？就是风木之气它怎么样是它最快乐的啊？就是它能够欣欣向荣啊，就是你如果丢出一个种子就可以长成一大片树林，那它当然非常高兴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工作的效率越高，越符合这个风木之气的这个健康的本态。那如果你付出了很多，然后就是种子这么大包长出来树这么小颗，那实在是太悲惨了啊。就是所以像这个伤肝跟养肝呢，我们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工作之中，你就要想想看，我们付出的这一份的劳力，我们到底能够创造出多少的成果。那创造出的成果越高，那你的肝就会越得到滋养。如果创造出来的成果越低啊，那你的肝就受伤越重。可是呢，我说呀，这个工作上面的这个效率上面的磨耗啊，伤肝的程度或许从0到10不等吧。可是这个到底啊，你说 我的工作啊，就是工作每天做牛做马，而我是很有才能的人啊，可是呢每个月也不过就是拿个3万块底薪啊，这当然听起来就很伤肝啊，这是没有错，但是他这样子再伤肝可能也不会比生闷气记恨要伤了啦，大概就仅止于此，因为你好歹有拿到3-4万，你好歹活得下去嘛，对不对，就是还是有一点成果的，那你要超过这个记恨哦，让他更伤肝要怎么做呢？啊，这个很简单啊，就是有一些事情啊，你做了之后，它的正面的效益会非常的低，低到比你做牛做马，就是有才华之人做牛做马，每天从早忙到晚还加班，然后只有月入3-4万，比这个还要浪费，还没有效益的事情还是存在的，就是喜欢控制人啊。因为如果你见到一个人别人的时候，你都用一种就是好像要说服别人，或者是用一种高姿态去压别人的态度，希望别人就范，要人家想法都要跟你一样，那请问啊，这个活动做下去，到底对方有几%的人会心向着你啊？大概是我觉得比较符合台湾话的一个俗话，叫做言官府出后贼啊，这个那个台语怎么念啊，就是官府管得越严啊，盗贼他越会想出更高的招数，对不对，都是越压越叛逆嘛，对不对，那这个当我们要控制他人的时候，包括父母管小孩，上司管下属啊，当我们在控制别人的时候，其实就是付出了很大的能量去想要把别人凹到你要的状况，可是对方通常是不会被你凹的，就效果不会很大，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能量的损耗就更大了哦。所以当我们是很喜欢控制别人的人的时候呢，这个能量的损耗就可能会超过记恨了，所以那种对人的控制欲很高的人，可能呢什么肝硬化啊，什么胆结石啊，这种病他就会很多了。那比这个还要更严重的，就是丢出了能量血本无归的第一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是很好辩的人，因为辩论是人类可以用来浪费能量里面的最顶点的东西，因为你辩论比如说现在有时候在网络上看人家跟人家吵架啊，那吵来吵去，然后挑人家的弱点，攻击得很凶猛，然后吵了之后，那个被你吵赢了，对方被你打输的那一方，真的就会从此听你的话就爱你了吗？好像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可是这种很强烈的这种熬辩的这种个性，他的这个控制欲到达最高，可是挫败度也到达最高，那这样子的一种人格其实是伤肝伤的非常的重的。所以如果是一个人他是在对外是我们称之为控制或者称之为辩论，在内部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他的状态是处在一个我们称之为矛盾的状态，矛盾的状况就是说好像我想要做 A， 选择做 A， 然后你就会觉得啊做 A 不好啦，然后给一大堆意见去把这个想做 A 的这个地方消灭掉，然后你说想做 B， 做 B 又哪里不好，就做 A 也不对做 B 也不对，那就是自己跟自己打辩论仗嘛，啊，所以这是矛盾，也是一种自己跟自己的辩论，那但是结论都是你花了能量然后都把它浪费掉，只是矛盾的话它因为是内在的事情，可能会伤到的是肾或者脾，会有一些伤到肾跟脾吧，啊，就是不完全伤在肝。那但是呢我们如果以临床的观察的话，就会觉得说当然我说的这个临床的观察啊，都不敢讲是绝对，因为很多疾病都有不同的各种角度的因素都有啊，都不敢说绝对，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个系列的疾病呢，跟这个伤肝的能量到达顶点的这个辩论呢就蛮有关系的，比如说有一种病叫做红斑性狼疮，这个病啊，我不敢说我见过全世界得过这个病的人，但是呢我会觉得这个病以及这个病的调性的病的人，好像基本上的人格都跟好辩比较有关系，就他的 就是你跟他讲什么东西他都一句话顶回来，就是这样子的调性的人格特别容易陷入这个魂啊受伤的这个状态。那这个其实好变的人，他如果说伤这个魂伤这个肝啊，伤到他的能量是伤到什么一个程度呢？就是我们五脏这边是说心肝脾肺肾的，如果用六经那边来讲的话，这个六经传遍的最后一个区块我们说是厥阴病，对不对？那厥阴病就是靠着这个厥阴肝经在维系这一个系统，那个系统被搞坏掉了。那厥阴肝经里面的这个风木之气啊，它是维系着什么呢？我们说风木之气是水气跟火气的交融之气，也就是人体的水火，人体的阴阳是靠这个风木之气当作是一种媒介，一种粘胶，把它粘合在一起的。一个健康的人，我们说他是阴阳相报的人，对不对？阴跟阳是相亲相爱，互相帮忙的。可是呢，如果你真的是好变到极点的人呢，他的厥阴区块的能量会被抽干。那厥阴区块的能量一抽干，就会变成厥阴病。厥阴病就是阴跟阳是脱开的。那我们说厥阴的厥是指阴阳不相顺接，手指头的阴经跟阳经啊都没有办法互相都隔绝掉了，所以手指头尖端都是冰冷的。那这样的一种状况，其实像红斑性狼疮，我们说这个人自体免疫失调，他的免疫系统自己打自己，这等等很奇怪的状况，其实都是好像是说他以一个中医的象征符号而言，都是这个人的阴跟阳不但不做朋友，反而变成敌人了。哦，那这就是一个当你滥用某一种能量，导致这个能量到耗尽的时候呢，身体就会产生一种反扑的现象。就像我有一个远房的表妹啊，她的身体不好，那我去看她的身体，就会觉得哦，这个人是厥阴病，因为她的手指头忽然冰冷，忽然发热，然后她的那个脉象啊，就是好像脏龟似逆加鱼浆腹汤症啊，就是这个脉细欲绝，怎么样，就是厥阴病的。那我看那个表妹呢，就觉得说，哎呦。真的耶，他就他妈妈跟他讲什么话他都一句话顶回去，就是他已经养成这个调性了。那当我昨天我在班上这样讲的时候啊，在座好像有一对男女朋友吧，然后呢那个男朋友就听到我讲说一句话顶回去，他就笑着指着他女朋友说你要不要这样子，然后他女朋友就这样瞪他一眼。其实啊，这是半斤八两，就是如果你身为一个男人，对女朋友动不动就说哎呀你是这种人啊，要认罪啊，你的控制欲可也不小啊，对不对？就是半斤八两了啊。但是在这样的互动模式里面，人与人如果常常会陷入这样的互动，就是硬得要说服别人相信你，然后硬得要讲话要熬到别人不能回嘴，然后呢好像要洗脑对方啊，像这样子的一种行为，到最后呢大概都会伤肝啊。那再严重你会伤到人的厥阴区块，那厥阴区块的病一旦病起来，其实就分成很多种了。像在《伤寒论》里面呢，这个其实在桂林本的《伤寒论》里面，就会把糖尿病也归类于厥阴区块啊，也是一个阴跟阳脱开的病。那还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心脏病，也有很多是厥阴区块的病啊，因为厥阴区块包括肝脏、肝经以及这个横膈膜，以及横膈膜上面不包括肺脏的那一部分，所以肉体的心脏也是属于厥阴区块的啊。病入膏肓的那个膏肓，就是广义的膏肓，就是指这个厥阴区块，所以。这个人的，我们人的阴阳啊，要好好保护。可是，如果是一个伤肝伤到这种程度的话呢，我想就会导致很多很多问题。那这一类的问题呢，像如果我们讲到愤怒跟记恨的话，我们也会说，比如说，这个你的怒气，如果是没有办法好好发泄的话，比如说离婚的妇女。她觉得她丈夫实在是太对不起她了，可是呢现在一离婚那个人就不见了，想把她碎尸万段又不能去杀，对不对？那个怒气憋在那边，然后到后来比如说就变成乳癌，因为我不能随便侮辱乳癌的患者说你一定是这样啊，我并不能这样讲，就说像这一个区块它的病可能会牵涉到 一些相关的东西，就是身体侧面这边啊，就是我这样讲当然是连同少阳区块一起讲了。那这个像从前啊，像厥如果要说厥阴区块的话，这个肝的区块，其实人的性器官跟这个厥阴经的关联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哦。所以甚至像就是有一些，如果你看《黄帝内经》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如果一个人活得很矛盾，常常犹豫不决，是不是会变成同性恋？就是那个，因为当然这个会损及某个族群的名誉，这也是出去讲会被打死的啊、哦。所以，但是呢。就是《黄帝内经》就会说，如果什么肝经受风，一个男人会十增女子，就是常常会看到女人就讨厌啊。就是当意思是说，这个性的能量也是走在这个区块的了啊。大家这样讲比较好，因为比较日常生活的，不要讲到那个很奇怪的话题。比较日常生活就是，当一个男人啊，心里头有压力，有肝气郁结的时候，他的这个性功能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就是什么障碍啊，就是比如说什么勃起的机能不好的话，那个东西在台湾其实肝郁的人占到10个里面占到8个啊，肾虚的人只占到2个，大概是这个比例啊。就是，那像这一类的疾病，那我们。在西医的研究哦，在西医刚开始发现这个妇女的癌症，也就是乳癌跟子宫癌的时候呢，西医就发现说，哎，什么这个癌症啊、哦，已婚妇女，应该说已婚妇女先放到中间先不管，已婚妇女是一个比较暧昧的地带，就说妓女跟尼姑修女。就是妓女跟尼姑修女，一个是上床上太多，一个是上床上太少，对不对？那就发现说尼姑修女是只得，我忘了是只得子宫阴道癌还是只得乳癌，就有一种是只得乳癌，有一种是只得子宫阴道癌，那你就会知道说这个区块如果不通的话啊，这是也有可能造成这类的疾病的。那还有像是相关于这个区块的情志呢，我曾经有一次上课也带到过，就是我这些话讲的都是一个听起来其实都是略显武断啊、哦、因为绝不能包含或者代表100%的病人，我想是不可以的啊、哦、只是说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状况好像比较偏多。那比如说这个少阳经啊，就是肝胆经的胆经经过的这个所谓的淋巴系统，对不对？那一个情志在肝经是愤怒的话，在胆经是什么情志会伤到胆经呢？这个西方已经有人研究出来，说是挫折感会伤到胆经这个区块。那这个挫折感是怎么样的一种挫折感呢？如果我们用淋巴癌的患者来举例的话啊，就是我们学中医的朋友啊，在临床上面听一些人得癌症的故事，会觉得说，哎，其实很多人听到他得癌症，比如说一个人被检测说他有乳癌啊，或者是他有什么癌，对不对？都会听了之后觉得哇，这个人好像一下子脚都软掉啊，就是心情就很 down 的，对不对？可是呢，偏偏有一种癌叫做淋巴癌，他的患者知道他自己得了癌症，他会马上跟医生讲说：“医生，帮我，我要跟他战到底，我一定要打赢。”就是说得了癌症，知道自己得癌症，反而特别亢奋起来，就是那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淋巴肿瘤的人他会产生一个特别的情志的调性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同行之间会有一个推论啊，就是某一种个性的人，就是什么东西都硬要熬到赢的那种人哦，他特别会得淋巴癌，就是那种做父母就要做到小�孩子哦，国中还没毕业就离家出走3次的那种父母，就是被逼到受不了的那种父母啊，就是这样子的那种强烈的那种一定要怎么样硬要怎么样那种个性的人，好像特别会得到淋巴癌。然后呢，像我们这个有些同业啊，在处理淋巴癌的患者的时候，就是有时候甚至会劝患者说，你不要那么用力好不好，就是患者会觉得说，癌症不是要乐观向上吗，我要奋斗啊。他说不，你这个奋斗已经超过正常的范围了，就是感觉上你那个奋斗的能量刚好可以养你的癌症哦，就是会有这样子一个奇怪的调性出现。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些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其实都是片段的，都是残缺的。可是呢，如果同学你们真的身体有一些状况，或者你观察你周遭的人，说不定可以找到更多更有意义的线索啊、哦。那我们先下课一下，然后再回来继续上。